的是地潮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都只勇气，好过和你冷战退击，这样谁输得起，来分手是需要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，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他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看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爱上你的时候不难过。 爱情其实很简单，也很朴实。爱情不需要天花乱坠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对于爱情，我们不奢求它的圆满，但是可以让它至真。这首《分手需要练习》是黄丽玲的作品，歌曲和歌词水乳交融，配合的密丝合缝，也是最大化的传递出了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。继续来听张信哲《直觉》。 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要如此诚实，直觉

痕迹。 这是张艾嘉的电影《心动》当中的同名歌曲，由陈洁仪演唱。在影片当中，金城武和梁咏琪饰演的角色也很好的诠释了这首歌曲歌词的含义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宗盛《寂寞难耐》。 只有